我们的青少年呢，都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， 对，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，尤其是拾金不昧， 对， 是我们每个青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。 就是吗？ 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， 现在配合得很好。 我们单位有一个王大姐，王大姐教育孩子很有方法。 是啊， 她有个小孩叫小明明。 小明明 八岁了。有一天小明明放学回来，高高兴兴喊他妈，妈，妈，我放学了。妈，你看我捡了一毛钱。 我捡一毛钱？ 在哪儿捡的？我在那个剧场门口捡的。那这一毛钱你想怎么办呢？ 怎么办？ 妈，我想我拿这一毛钱吧，买雪糕。 到底是小孩 没出息。八岁了还这么馋。你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吗？知道，我学校经常讲。 对， 你知道雷锋叔叔有这么一个故事吗？ 什么呀？ 他把自己存的200块钱，交给了人民公社支援了灾区。 对， 你说雷锋叔叔这种精神你应不应该学习？ 我 应该学习啊。那你捡这一毛钱你打算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 妈，你别说，我明白了。那什么，这一毛钱我不买雪糕了。 干嘛？ 我把它交给老师。 嘿， 说完了，小明明高高兴兴把这一毛钱给老师送去了。 启发的好， 多好。你就说王大姐这样家长多好。 现在每个家长都这样 啊， 每个家长都这样。 你别站在这儿说这大话。 怎么了？ 每个家长都这样，你媳妇儿就不这样。真的，你媳妇教育孩子跟王大姐完全不一样。 是吗？ 你就说你媳妇给你的儿子起那名字，小狗子， 那不好养活吗？ 好养活，也八岁了。那天他们那小狗子放学回来，高高兴兴喊他妈，妈，妈，你出来。 怎么着？干嘛呢？这 你麻溜的，你不够意思。你 好，什么词啊？ 我告诉你个事儿。 怎么了？ 我捡了个炉钩子。 捡了东西了。 啊，你看这个炉钩子，多好的。你再看他的爱人 怎么样？ 好孩子。 好 孩子， 不错吗？ 哪儿捡的？ 门口 捡的。 嗯， 谁没看见是吧？那什么，你搁床底下。 搁床底下了？ 你搁什么？买这么一个好几毛钱呢？你当怎么着？得狗。妈给5分钱。 还有奖励， 买根冰棍吃去。 你看看， 小狗子拿这5分钱出去，不大功夫又回来了。妈，我又捡了个小煤铲儿。 真能捡啊！ 这小煤铲儿，新的小煤铲儿。好孩子，好，好什么什么，搁床底下。 也搁床底下。 那买的煤铲儿1块钱呢。妈再给点儿。一毛。 加一倍。 一毛，出去，眼睛亲学么点啊。 嗯。 小狗子拿着一毛钱出去，不大功夫又回来了。 怎么样？ 哎，我捡煤搓子。你看还有煤球办的这么多呢。好孩子 啊， 你瞧瞧，你们大伙瞧瞧我们这小狗子 哟， 几岁？才8岁就知道过日子。知道往家拿东西，这叫顾家呀。 哟， 你比你爸爸强多了。你爸爸8岁那年还尿炕呢。 你吵皮这个， 还觉得搁床底下，搁床底下，妈妈再给俩钱。 又给钱？ 1.5毛。 1.5毛了。 那可不，这回捡的比上回多。 嗯， 1.5毛。好孩子，拿去。小狗子拿着1.5毛出去，不大功夫又回来了。妈，我还是快出来去。 怎么着？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。 拿不动？ 说我捡个煤球炉子。 我这 炉子。好孩子。好孩子，这眼看天暖和了。在屋里烧暖气，那土暖气那灰也大，那玩意儿屋里待不了人，就得烧煤球炉子。去煤气罐，咱没地方灌气儿去。孩子，搁后头。搁后头，妈多给俩钱了吗？ 哪儿？ 2.8毛。 怎么给2.8毛呀？ 买杯啤酒喝。 教孩子喝啤酒。 喝点，有什么晕的乎的都往家捡。好孩子。 好嘛， 小狗子拿着2.8毛没出去，对门李大爷进来了。 干嘛？ 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 怎么回事？ 我告诉你，玉婶，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？ 怎么着？ 我在院里点炉子，回家求火柴去了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。 笑林每早7点，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？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， 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，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， 讲奇幻那。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， 嗯， 为了找你，我可费了劲了。